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大家好，我是东方出版社文艺编辑部的编辑黄明思，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部关于江南的叙事散文，在梦溪那边。吴桑的在梦溪那边讲述的是80年代浙北平原一个乡村传统且淳朴的日常生活。诗人通过诗性的语言还原了一个跟大众印象完全不同的江南，它繁复细密又丰盛扩大。诗人用一种西方的现代化的语言体系来审视逝去的故乡，同时对逝去的80年代发出了追问。下面我为大家分享一段书中内容。有一些事物我是亲身经历过的，现在故乡的孩子们大概是没有机会了。一望无际的黄金的油菜花，蜜蜂嗡嗡乱飞，泥墙上满是蜜蜂洞，孩子们在尚未被春水浸染的水田里奔跑，手里攥着风筝，或者提着菜篮子到菜花地里中间捡一种叫棉絮头的草，用来做清明节的麦芽园子。到浩瀚的对孩子来说犹如森林的桑树地里栽桑葚，吃得满嘴紫红色，第二天的大便都是类似的颜色。到东升帮看蟾蜍成群的交配，看从水上远道而来的捕鱼者把巨大的网伸向水草底下，敲打水草然后抽出来一堆鲜活的鱼，鲫鱼、鲳鱼、黄丁、鲶鱼、螃蟹，或者放学后扔下书包去钓龙虾，只需在绳子上拴上一条蚯蚓，龙虾就疯狂地上钩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月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，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。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，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？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，作者田高希，演播爱宝然。 就在田哥走神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敲车窗的玻璃，漂亮的倒车员笑脸相迎了。 田先生，

实现百年梦想，实现百年梦想。 书上的写全咋咋咋咋叫得烦嘞，叫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俺们的贴心人》，石占明作词作曲并演唱。